在存在。又警告，如果市长和州长不立即阻止无政府主义者和煽动者的暴力行为，联邦政府就会介入。天气方面，位于菲律宾以西的季风低压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本港今日天色良好，正午时分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周末同下周初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0点，跌103点，总成交金额102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6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7.5，跌4元。阿里巴巴245.4，升2.4。中芯国际28.5，跌1.5。美团点评196.1，升3.1。汇丰控股35.95，升2毫。友邦保险70.8，跌8。吉利汽车16.48，系升6仙。港交所366.2，跌2。斯摩尔国际40.85，升1.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044，瑞士法郎8.487，澳元5.535，加元5.786，新西兰元5.137，欧元9.1172。每百日元兑港元7.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75。日经平均指数报22339点，跌57点。港金现价报1805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52美元，卖出195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强风关系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就系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啦。咁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而家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啦，近住染布房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女啊，成日对住电脑挂住打机，居然坏晒啦你！ 吓、啊，我用电脑上堂啫。 上堂又点啊？用电子产品用得耐就要唞噶啦，唔信你试下放低部机。 系、啊，成个人都精神晒，对眼仲精灵咗添。 睇嚟真系要好好分配用电子产品嘅时间啊！多谢爸爸妈妈。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做到，要为意。

仍能安躺那罐水花四溅，让我水坐顾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此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仍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旗，永恒同信仰。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中，沉没再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权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语水面，成蒸汽尽化烟，飘落在深海也有其用处，必胜自尊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及远，如挂念你便勇敢的说，留下你这身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 本嚟有依然陈卓贤新嘅派台作品，用鲸鱼去到比喻一段爱情嘅感觉，讲嘅就系鲸鱼死咗之后都可以变成其他生命嘅养分，所以有阵时牺牲自己，希望可以成全到其他嘅人。新嘅歌嘅歌名叫做《鲸落》，黄双俊编曲监制，跟住揾嚟同样都以鲸鱼作为题材嘅爱情故事。同样都是黄双俊监制的作品。 谁知我身庞大如大岛，心却很细心，谁亲两亲我总会上勾，不介意被困，无从容纳我应该一早放心，无谓加诸不幸，怎么你舍得我血肉淋淋，掉在如网上如宾，纵使罕有得与近乎绝种的某种远亲，你的眼中我不过某种海座与山珍，随时能逃散，也不必讲究良心，为一刻快感吃掉时也未曾脸上留痕，个个于你始终是一像你这么狠，一心只想找祭品，谁人也可牺牲，因贪取一点养分，但你很吸引，任我多不忿，将输给猎人，然后总推说你是人，你是凡人，牺牲我乃是求生。 只不过供给你养分平衡，舍身舍爱充当你点心，谁像你这么狠，一心只想找祭品，谁人也可牺牲，因贪取一点养分，但你很吸引，任我多不忿，我也只有忍，奉上一颗心，非因我太笨，我信等你话不忍，可惜你这一生风捉得不够敏感，雨着绝中好人，懵懂得不懂区分，但你很吸引，任我多不忿，我也只有忍，是人，你是人，你是凡人，半雨亦大概是求生本能。 填词嘅有黄伟文，嚟自尊龙呢首旧嘅作品。 无奈你是人，你是人，你是凡人，你就是吃掉鲸鱼的。 作品的名称叫做《吃鲸鱼的人》。最高等级的猎人呢，捕猎的猎物的时候不需要用刀的，只是靠他的口去哄你，等你自愿这样自我牺牲啦，自我阉割啦，放下一段的爱情关系如是，放诸社会同样如是。 嫌我难脱手，都不必惊我越话越忍受，多一脚踢下便自由，嫌我人太好，心思得不自由， I'm not afraid to die. 难过。 呢首旧嘅作品，白人未必可以成金，有阵时只系会落得一个温水煮蛙嘅场面嘅啫。到到你死嘅时候，仲会死得不明不白。刚才听过 Edgar 呢首旧嘅作品，名称叫做《吃定我》。嚟到三点半钟之前咧，都系讲食嘅，只不过系一首被欲望吞食嘅作品。嚟自陈雷嘅新歌《娑婆》， 这刻上文还不错吧？别理会行或天光走成了，谁在说梦话？原是黑胆茶，这一晚跟你对车成宝，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狂将血管化开狂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已煽动你渴慕。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冷透落下，这一秒跟你意乱犯歌，下一秒心意飞往道破。那中道灯最是为送歌，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叫你为我效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今日新增大约1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118宗确诊个案，累积确诊数目已经突破3000宗。实施全日禁止堂食规定，实施第二日，政府宣布餐饮业明日起可以恢复日间堂食，时间是早上5点至傍晚6点之前，需要限制最多一台两人，入座人数最多是座位数目的一半，餐台之间至少1.5米距离或者设隔板分隔。晚市继续暂停，措施生效至下星期二，当局今日稍后刊宪。当局呼吁餐饮业界尽量安排单向座位，避免面对面接触，以及不安排搭台等，减低传播病毒风险。政府表示，检视餐饮业寻日实施全日暂停堂食的实际情况之后，明白措施对上班雇员带来不便和困难，重申措施目的是因应疫情非常严峻，希望透过进一步减少集体用膳和社交接触，防止病毒继续在社区传播。医管局表示，今日将进驻亚洲国际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期望两至三日可以开展服务。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钟建礼表示，过往八日每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都有过百宗，对医院冲击很大，形容是上一波的两三倍。他说，现时医院容量较上一波倍增，但仍有确诊病人未能即时入院，对病人等候时间较长致歉，希望外界体谅。他说，医管局希望18至60岁的病人在社区医疗设施、社区治疗设施治理，预留医院设施给60岁以上的患者。钟建礼又说，由于近期发现新型肺炎病人有抗体就不会传染，医管局将会加强抗体测试工作，希望将病人平均的留院日数由最初的21日缩短至两星期。日本东京都新增近370人确诊新型肺炎，再创单日新高。共同社引述东京都政府官员表示，当局正系考虑再次要求餐厅同其他商店缩短营业时间，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政府考虑向愿意采取相关措施的企业提供资金补偿。日本疫情持续恶化，昨日首次单日确诊过千宗病例，全国47个都道府县都有人确诊。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涌浪亦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周末同下周初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32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11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6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3蚊，跌8.5；阿里巴巴243.6，升6仙，升6毫；中芯国际28.05蚊，跌5.5毫；美团点评194.9，升1.9；汇丰控股35.5，系跌2.5毫。友邦保险70.6，跌2蚊；小米集团14.78，跌1毫；吉利汽车16.32，跌1毫；中国平安82.2，跌1.1；港交所363.2，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7，瑞士法郎0.914，加元1.341，人民币7.006，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76，欧元对美元0.714，

电话旁边嘅咧有 J. Ari 啊 ，Hello 你好 ，Hello Eric 你好， 你好嗱，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咧就系叫做《双面咖啡》， 冇错， 系啦，喂你自己，我见你喺你嘅 social media 上面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宣传攻势嘅，而家都 哇，咁唔可以叫攻势，系纯粹一个铺排咯，叫做即系 before 未出歌之前已经有谂点样样可以即系 as 一个好似 comeback 咁样咯，因为都叫好耐冇出歌啦，其实即系真系正式派台嘅话。 是啊，但是因为呢个始终是叫是你而家是 Indie 自己做啦，即是独立自己做你的歌啦，咁然之后都隔咗咁耐，咁嗰时揀呢首歌呢，即是有冇啊我听啦，我有几首歌喎，咁我派边首好呢，学你话斋 comeback 喎，点解揀咗双面咖啡呢一首呢最后有。 啊，其实呢一直都有keep 住写歌嘅，咁即是特别写呢隻歌嗰陣时嗰个感受好大嘅。咁呢都系源自一个人嘅，就 是 林家栋先生。 哦啊、 因为呢个人呢系啦，佢饿咗我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因为他其实不嬲都有听开我的新歌的，每一次一出都有听啦。咁佢咧就次次都会我就话，喂呢、這个唔系你嚟噶，喂呢、這个扮晒嘢，呢个唔系你嚟噶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就咗我好多次，就话你几时先肯面对你真正嘅自己、真实嘅自己啊？你几时先肯讲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就上年嘅年尾咧，我就觉得话，唉唔得啦，要去到2020年嘅时候，一定要做一啲 New Year Resolution 嘅嘢。咁所以我就写咗本《诚实豆沙包日记》。咁入面呢就记载住我呢30年嚟嘅人生嘅歪理啦，同埋即係啲好为世不容嘅嘢啦，甚至係可能係同呢个社会嘅期望，甚至係呢个道德嘅期望唔相符嘅嘢咁样。咁、所以我就自己第三身跳返出嚟睇我自己啦。咁就所以呢就觉得话，嘩呢、這个人真係痴痴地善喎，其实都即係某一程度上嘅精神病喎。咁係呀，咁所以我就先至再开始寫个新一 lot 嘅歌嘅。之后呢只歌就系我第一只写起咗嘅歌，我系喊住咁样，不论喺花洒嘅时间，甚至系喺个琴面前嘅时间，喊住咁样半个钟内就写咗呢只歌，连埋个编曲咯。 点解个情感会咁浓烈呢？你写紧呢首歌嘅时候，系个脑系经历紧啲咩状况嘅？ 因为即系其实一个人要去承认自己系一个咁真实、咁邪恶嘅人咧，系都系一个好大嘅勇气嚟嘅。即系呢五六年嘅时间，其实都喺度逃避咁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写完呢本咁嘅诚实日记之后，反而令我释怀咗好多，亦都系即系将我内心一直好介意人哋点睇我嗰样嘢放低咗，即系哭笑并存嘅一个喊咯，就好似我 M V 入边咧，即系成件事嗰个古仔咧，就系讲紧话我自毁不遂，即系其实我系好讨厌我好虚伪扮晒嘢戴面具嘅自己嘅，咁但系咧我咧就好想毁灭我自己啦，但系毁灭唔到我自己嘅时候咧，我就俾人哋捉咗入去。精神病院之前有一个电疗嘅 process 嘅，咁呢个电疗嘅 process 咧就仿如好似我写呢、這个诚实日记咁样咯，即系要经历嗰个好痛苦、好挣扎嗰个经历，到最后啦，即系个 MV 我就算系揸住一个黑心、都好，我都觉得好开心、好疯狂，因为卒之有翻心跳啦咁样咯，系、啊。 但系我好奇，咁你有啲乜嘢嘅嗰啲真实嘅嘢系先前唔敢拎出嚟噶？即系有啲咩你觉得咁为世不容嘅咧？咁样。 哇，其实都有好多为世不容嘅嘢，嚟紧就会逐一喺啲音乐入边披露噶啦，系、啊，即系包括第一样嘢啦，就系、是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秘密仔嚟嘅，系啦，因为我同我写完呢本日记啦，咁我就拎咗成本嘅秘密去同揾阿林宝倾啦，咁啊其实第一次见面啦咁样啦，佢话对我嘅印象咧就 系 觉得话啊，我成日都系同啲乐器一齐嘅，即系会好中意弹琴啊，即 系 好斯文啊，好正路咁样啦，但我第一样嘢已经同佢讲话，其实我 系 好憎钢琴呢一样嘢噶嘛，即系然之后佢即刻已经颠覆晒成样嘢咯，系啊，即系我就同佢讲话，其实我系好唔中意呢一样嘢，因为系一个由细到大嘅感觉储翻嚟嘅，即系因为即系细个开始就有啲被逼嘅感觉咯，即 系 好似逢新年啊、逢节日咧，有亲戚嚟到屋企咧，就要表演俾亲戚睇啊，系啦，即 系 其实有好多细路仔都未必可能系好中意话，哇想学乜学乜咁样，但系咧。就因為呢個社會嘅期望，又或者屋企人嘅期望，就要學好多呢啲嘢。咁反而就對嗰樣嘢產生咗一種抗衡嘅感覺。但只不過咧，又好得意嘅喎，即係自己中意嘅其他嘢咧，又會用到琴呢一樣嘢。譬如我係好中意寫歌啦，亦都好。 即係好 enjoy 自彈自唱呢一樣嘢，即係如果有一個樂器傍住我咁樣唱歌咁樣，咁所以有好多時又要用到佢，但同一時間咧又好討厭佢嘅感覺，就好似咧一個男朋友你又愛又恨咁樣嘅感覺咯，係、 哦、 啊， 但係呢樣嘢咧，我想問，譬如你咁唔中意鋼琴呢樣嘢咧，你先前有冇同你譬如以前可能合作開嘅，可能係音樂嘅夥伴啦，上面公司啦，甚至乎可能係鼓勵你學琴嘅親戚朋友啊嗰啲透露過呢件事，其實我真係好憎㗎，唔該。 从来冇讲过，从来冇讲过，是一个即觉得是一个被压迫的社会之中要欣然面对的，即要 embrace 佢嗰种嘅感觉，其实从来冇讲过噶，甚至系可能即系啱啱出道咗七年啦，其实都咁，其实一路都可能系公司啊，又或者嗰阵时嘅监制都觉得话，你如果咧系要写歌嘅话咧，你必须要系有一个乐器嚟绑住你去出场先得噶，咁样嘅感觉。咁、okay. 所以我就讲咗俾阿林宝听之后，佢就话，我觉得你个人都几双面噶，成件事好分裂噶，咁、所以佢就写咗呢首《双面咖啡》，就系去代表我嘅人物。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不单止我，可能在个生活里面都很精神分裂的，即同一时间可能是有很多事你很不喜欢很不想去做，但又无奈这个社会又或者这个世间的期望是觉得你要去这样做。 想风随别个偷风，可惜正义太沉默，恐惑里独个人一刀割做两人，巴不得把嘴脸提黄，委屈你属哪一方，扮端庄多么壮观，可一半做圣人，多一半在杀人，恶毒地捏着气管，自毁一般需要恨，若真心都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悯，能得到也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信，死心快给我滚，在世界有几个想过自问，但受不了愚粉，能得一半天真，也可一半高歌坏人，一张脸未够可观，就变脸别再窥伴，装好过为恶人潇洒到受两拳，从未先负着天分，恨自毁一般需要恨，若真心都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悯，难得高有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信，你死心快给我滚，在世界有几个想过自问，像我黑暗成真，难得高够忍心会催生我这个替身，经几次地震先知道没有神，谁又怕反重振，自愿贱卖了灵魂，没分身可比无恨，若可生都可有丑恶内蕴，赠你一句名分，如走咗太黑心，那黑心你需要对等，未舍得知清放生，在世界有几个多理会你，自己逼去囚禁，曾经早已崩溃了，扭曲了分叉了，是否失忆了，伤心也不知了，是否多放了，觉他人挂你 咁你頭先因為講個月起源嗰個 point 係林家棟啊嘛， 係。 但之前你有冇問過阿林家棟就係咁佢心目中嘅 J.R.E. 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啊？ 佢咧好搞笑嘅、啊，即係佢譬如即係佢嘅 suggestion 咧，就係話啦，即係譬如幾年前佢有一個好搞笑嘅嘢嘅，就話不如咧你寫一首歌叫食神啦、啊，即係就係講緊咧，係啊，食神嘅意思咧，即係唔係話我貪食、啊，即係因為佢覺得咧，譬如我嘅觀點咧，就係覺得話，喂，男未婚女未嫁，點解唔可以周圍識人啫？咁樣咧、啊，即係佢話，不如你寫一隻歌叫食神啦、啊，即係啲男女之間互食嗰啲感覺啦、啊，咁樣啦，係咯，即係我話嚇得唔得㗎？好為勢不容喎、啊，呢啲嘢會俾人哋。好多人闹过呢啲咁错嘅观念，即系咁唔啱道德嘅观念咁样，即系佢话，但系你系咁谂噶嘛，咁样，咁我话，咁都系嘅，咁样，咁嗰阵时就会觉得话自己好唔应该做呢一样嘢，但我觉得而家唔使惊啦，系、啊，即系而家如果我觉得系应该要做嘅嘢，我就会去做咯，放开咗好多嘢。 系啊，喂，但系咧，我想问下咧，嗱，因为系自己一个系叫 comeback 嘅一个作品啦，咁头先提到系林宝啦，嗱，第一次见面，咁点解你嗰阵时会喂？咁多个填词人要邀请阿林宝将你嘅呢一份嘅心路历程写出嚟咧？ 啊，其实有几个填词人我都系即系未合作过，都系好想合作嘅。咁其实林宝咧，我系自从好耐之前啦，好得意嘅，我嗰阵时系仲未做歌手嘅。咁嗰阵时我教自己监制啦，就系魏森，咁佢就写过一首歌俾容祖儿，就叫《山口百惠》。系啦，咁呢只歌咧就系林宝填词嘅，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即系嗰份词嘅。咁啊一直都系即系林宝呢个人喺我心目中都系有一个地位喺度，都好想揾佢噶啦。咁卒之我就觉得话，只歌好有画面啊，好有意境，咁所以我就好想揾林宝去填。咁但系咧，我亦都唔知点解，即系我同林宝倾嗰阵时咧，我又话意境系其次，反而我系想即系我嚟紧嘅 direction 系比较血肉模糊啲嘅，即系想呈现一个人性嘅真实嘅面子咁嘅样。咁所以我就话，不如林宝啊，你试下唔好填一啲即系咁有意境、咁靓嘅嘢，反而系我想针针到肉，要邀入你个心嗰种感觉。 咁而呢一个嘅美学咧，即系呢种系血肉模糊嘅一种嘅感觉，系咪其实都系同咗阿 Bird 即系你监制啦，同埋编曲人就系 Perry Lau， 就系话喂，我要呢一种嘅美学噶啦，今次就系、 是。哇，其实今次系同阿 Bird 同埋阿 Perry 有。嘅溝通非常之多，咁我就話同 Perry 講就話好想要一種咧，俾魔鬼同埋惡魔纏身嗰種感覺，同埋好想自毀嗰種嘅感覺，一定要做到個聲效出嚟咯，即係會係似係電影配樂 feel 嘅。咁所以你就會聽到呢隻歌入面咧會有槍聲啊，會有係子彈聲啊，會有好多咁嘅惡魔，好似其實都係我嚟嘅低八度咁樣，一路係傍住我原本唱嗰個人聲，好似。有种心魔缠绕住你咁嘅感觉，即系好多沟通嘅，同阿 Bird 啦，甚至可能喺最后嗰个 music solo 好得意嘅，临尾系一个演唱会嘅 chaser 咁样完，系啦，嗰个 chaser 之前就喺度咧，就开始咧，哇，嗰种好躁郁嘅感觉全部爆晒出嚟嗰个感觉，之后就用音乐嚟表达啦，那个 music solo 即系好得意嘅呢种感觉，系啦，咁样完法，系啊， 所以我咧系几期待，即系我第一次听之后啦，我几期待，live 上面。如果你演出嘅时候，究竟嗰种嘅 presentation 系点样样嘅咧？我系有啲 look forward to 呢单嘢嘅，我 系。系啊，我都好想快啲试下唱 live， 即系真系可以，即系如果 full 到 band 咧，咁样去做就好啦。即系呢个双面咖啡系第一只歌啦，即系亦都系第一个故事啦。希望嚟紧嘅 project 可以继续延续呢个故事同埋呢个曲风落去咯。系、 okay, 啊， 但系会唔会系潮住啦？因为呢一个已经系咁 theatrical 嘅一首嘅作品啦。咁其实心目中已可能有一个 EP。嘅一个概念，将你头先嗰啲嘢 dark 晒，你嗰本日记入边记低嘅你嘅心事啊，真实嘅情感啊，成为一张嘅碟咁样。 哇，绝对会啊！其实呢个系一个首先我会当系一个 project 先啦，可能系涵括四至五只歌啦，同埋嗰个 MC 嘅一开头咧，其实已经讲咗个好重要嘅，好似大学论文咁啊，一个 thesis 啊，一个 thesis 就系讲嘅话，我哋每个人嘅身体都系一座精神病院，我哋都系精神病人。咁我嚟紧嘅日子就系希望即系从呢个精神病嗰样嘢个 direction 一路行落去咯，即系究竟我哋个人系可以装到几多？ 種精神病呢？係啦，即係我哋係咪某一程度上，有精神分裂啊？某一程度上可能都係偷窺狂啊咁樣，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咁樣一路落去咯。 係 啊， 同埋更加重要就係所謂嗰種病係咪真係一種病，定係只係世間接受唔到你嘅一種俾你嘅 label 咧？ 講得非常之好 ，Eric。 係嗱，咁所以咧嗱，你聽呢首歌之餘啦，我係好鼓勵就係、是、如果你未睇 MV 咧，你先聽下首歌先。然之后你先再去 click 个 MV 嚟睇，即係有另一种嘅冲击俾到你自己咁样。 啱 系喂，咁啊嗱，期待 JR 你嚟紧咧，就系继续系将呢个 project 延伸出去啦。咁同埋希望都系啦，你又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咁然之后香港都快啲健健康康啦。咁然之后就有机会可以睇到你 live full band 做到呢一首歌 yes, 出嚟俾我哋听。 冇错， 系啦，咁啊上去听下睇下 JR 个 MV 啦吓，电视禁播版嚟噶吓。 冇错，梗系咯，禁播啊，网上先有得睇噶。 系啦，喂，咁啊今日多谢晒 JR， 咁啊嚟紧希望快啲见到你真人啦。 好啊。 OK， 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拜。 看见个个正漂亮的经过，尽力竞争，可否一天不需靠色相而活？最终会记得，为何一生愿意吗？小女生。心工作，尽力爱恋与我。有过一岁，望着半边天，撑到乱了吗？撑到累了吗？神奇吧，能重生。不必相信命运，只信我的灵魂。自己一个人可以自创一个神，亲手改变命运，但求承认我真相，求成就你真相，神奇旅行，来吧跟我决定快乐地重生。仍然期待最终变成人，能无惧的爱，能无忧的笑，天在下，神奇吗？日光很强，不必相信命运，只信我的灵魂，可以自己。存在秘密，可以自己的信心，总有自信的吸引，亲手改变命运，但求承认我真相，求成就你真相，成熟过人，今天跟我决定快乐地重生，朝更好的。 重生，求女生记得。 南韩军方初步认为今次发射是例行演习的一环，所以没有立刻公开相关的情况。天气方面，位于菲律宾以西的季风低压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本港今日天色良好，正午时分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周末同下周初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23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6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7蚊，跌4.5；阿里巴巴245.2，升2.2。中芯国际28.25，跌3.5；美团点评195.1，升2.1；友邦保险71.1，跌1.5；汇丰控股35.9，升1.5；中国平安82.75，跌5.5；小米集团14.68，跌2.2；港交所363蚊，跌4.4；吉利汽车16.28，跌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67，瑞士法郎8.482，澳元5.543，加元5.789，新西兰元5.144，欧元9.1151，每百元对港元7.3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39。日经平均指数报22339点，跌57点。港金现价报18050蚊，跌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57.33美元，卖出195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华润大厦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提一提大家，在油塘高超道有道路工程，高超道去三家村方向近住高长院高飞角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等男人话俾女人知，边啲先系终极渣男啊？ 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给我伤痕。 啦，话喺录音期间咧有同填词人一齐揣摩歌词嘅，而对方其中一句说话令佢特别认同嘅咧就系、是：终极嘅渣男唔系表面衰俾你睇，而系可能呃晒全世界嘅好好先生。 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 作曲许正允，填词张楚乔，编曲张子坚，监制 Aaron Kwok。上榜三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许正允《代罪羔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欧啊，如果要揀一隻歌啊，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呢，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啊，因为正所谓一系唔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呢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特种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咁威唔怕毒鸡，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繁纷早晚收动音乐，听歌最乐意，压抑偏偏太过多，此刻太在意，我必须放水降温，其实要放肆，张开双耳疏动音乐，听咗有下次，刺激充塞我耳蜗，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清新旧新，令你满意。 又嚟到四点钟嘅骚动音乐啦！你好啊，琼。 你好啊 ，Eric 啊，翻嚟咧，今日要讲呢首歌，我觉得真系好得意，因为呢位歌手咧，由头到尾呢一首歌都扮紧另外一个歌手唱。 哦， 即系其实你又唔明点解会咁样做咧 ？Era 扮 F4 嗰啲。嗱，你嗰、那个你净系曲风上啦，或者宣传嗰张相上面啦，佢有少少模仿咁样状态啦， 致敬。 系啦，致敬致敬系啦，但系其实呢一个咧，佢都系以致敬嘅角度出发，但系佢呢个致敬真系好俾心机，系俾心机到连个唱腔都模仿紧嗰个人咁样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啊，你有自己嘅特色，自己嘅风格啦咁样。咁我谂搞鬼就系佢嘅风格，讲嘅系黄明志嘅新歌。 哦， 系啦，咁黄明志嘅新歌嗰、那个名称叫做五百，系咁其实嗰个讲嘅系五百蚊嗰个五百啦。但 系 一讲五百，你就知道其实佢扮紧嘅系 五百。 樣因为其实咧，黄明志佢话台湾系一个对佢好重要嘅地方，因为佢好多嘅歌曲嘅发表啦，同埋得奖嘅肯定啦。 咁样好小气啊！我哋 点解？ 其他地方啲人做，你伤咗我嘅心啊！我香港嘅乐迷啊，你伤咗香港乐迷嘅心啊！咁样 唔紧要啦，系啦。我想香港人大方啲啊，馬來西亞可能小氣啲，本身係馬來西亞人。咁但係其實呢一首歌咧，就係講緊佢嗰陣時喺台灣讀大學啦，正在摸索同埋向自己嘅音樂目標前進嘅時候，嗰、那個好辛苦嘅階段。於是乎咧，咁嗰陣時咧嘅係的，而且佢係五百啦，係應該係搖滾嘅華語樂壇搖滾嘅一個代表人物啦，同埋。是五百代表緊所謂台客搖滾啊嘛，睇佢嘅搖滾，即係講嘅係非常之台灣嘅嗰種搖滾嘅風氣啦咁樣。咁因為其實真係對佢影響都好大嘅。咁於是乎佢就將嗰段嘅記憶加埋五百音樂嘅特色寫咗呢一首新歌，嗰、那個名稱就叫做五百。咁其實歌詞當中咧， 我唔知啊，係好老土嘅歌詞，真心。歌曲咧當中有一句咧就係點題咧，就叫少年啊，要忍耐，撐過捱過，總算苦盡甘來。 唔係啊，好多依排啲歌都係呢啲題材。 知我 都係呢啲平白嘅敘事， 即係你係覺得呢啲真係好阿叔先會唱得到， 好多正能量歌都係咁嘅。 但係咧，必須要講扮五百扮得好似， 係 佢直情個 MV 當中係揾咗一個都似五百嘅人嚟同佢一齊夾粉表演呢一首作品啦，咁樣咁然之後啲人就喺度笑佢，即係 MV 下低笑佢啦，就話當一個人未有機會同自己偶像合唱嘅時候，佢會點做？佢會扮佢，因為即係五百都的而且確係佢音樂上嘅一個偶像嚟嘅咁樣。咁然之後我就睇翻佢呢幾排出，佢之前從佢之前唱咗首歌叫《不小心》啦。咁我 MV 除咗佢之外，仲有三上油牙啦。 係啊係啊 係啊。咁然之後咧，我睇翻呢一啲嘅作品啦，跟住我就聯想翻，其實佢都有入圍咧第31屆台灣金曲獎最佳男歌手嘅嚇。咁因為今年男歌手個 range 係好闊，有吳青峰啦。有周華健啦 ，OK， 咁同一時間有冇黃明志啦，有 Jay Sean 嘅都仲有，同埋我哋之前有介紹過寇德啦，咁樣咧， 其實真係我中意佢呢種百花齊放， 好百花齊放。 但係咧，如果你係做一個評審，你話其實佢哋把尺都唔同。 我會覺得可比性揾唔到啊！ 即係有啲行幽默啲嘅，咁有啲又第二啲詩意啲嘅，點計咧？ 係啦，咁但係咧，我又會好覺得咧，台灣真係一個非常之理解黃明志嘅地方嚟嘅。點解咁講咧？就係啲記者訪問嘅時候會問一下呢個川哥佢自己對於即係每個入圍嘅人嘅一啲嘅 comment 評語啦，咁樣啦。咁然之後我覺得好好笑，川哥就呢個係一個好精準嘅評價嚟嘅。佢話黃明志咧，大家會俾佢五花八門，非常之有 noise 嘅企劃蒙蔽咗，而忽略咗其實佢係一個好唱得嘅歌手。 啊、 我覺得呢個真係我明白點解會覺得台灣對佢咁重要，就係、是、香港或者馬來西亞 豬咪咪一樣。 佢係俾 係真係唱得嘅喎，但係係 啦， 係咪先？ 佢係俾阿 Jam 影響咗，因為大家嘅時候都後生嘅時候好似阿 Jam， 係咪先？即係平時你覺得佢鞋聲嘅風格比較多，係咪先？ 哎呀，真係喎！咁其實 係咪好係咪好失落啊？你平時你講呢個好有音樂性，但我一嚟就俾啲例子你。 同埋呢個類比，我唔知黃明志開唔開心，可能好開心。音樂 咪咪姐喎、啊，大佬， 喂，我想話咪咪姐嘅演唱會咧。 啲人話好好睇㗎， 係啊，因為真係聲聲藝俱全啊，即係唱又唱得，搞笑又搞笑得， 係啊， 咁同埋最緊要就真係係啦，好啦，我哋講翻黃明志， 係啦，係點樣咧？ 真係好令人沮喪嘅拍 呢個對話， 真係，因為其實大家即係之前三上油雅嗰個不小心嘅 MV， 你見到大家其實冇人留意嗰首歌到底想講，雖然嗰首歌想講嘅內容都 寫曬出嚟， 係咯，寫曬出嚟啦，咁再加埋即係冇人留意過佢唱功啦，包括之前即係我係咁播嗰首同黃秋生合唱嘅《China Rington》，咁大家會見到的而且確可能好多嘅一啲嘅組合啦，又或者佢拍 MV 嘅一啲嘅橋啦，乃至於佢。即係用嘅一啲人你見到身邊都係不斷係有非常之身材火辣又著得小衫嘅女仔度跑嚟跑跑嚟跑去啊，咁樣係會令人忽略咗其實一個佢係好唱得嘅歌手。咁、 啊、 但係呢一首歌咧，老老實實，即係你話係咪可以由啊？咁係咪即係已經顯示出佢係個好唱得嘅歌手咧？唔係，呢一首歌係肯定咗佢模仿能力，因為真係扮五百扮得好似，雖然扮五百唔難啊嚇，因為我都識黐線，誒咩啊人死啦！ 割 咗个头脑嘅，好啦好啦，我哋不如听下佢扮得到底似唔似啊？ 哦，呢首歌叫做 五百啊。 叫你这横满脸的尘埃，追逐着巨大的梦，却没想过带口袋。我只有五百，就只有五百。那个年少轻狂的我，骑着阿达尔拜，发现机车道上的人们都跑太快。我听着五百。 我很走白、啊、笑脸啊要忍耐，曾过熬过冬酸苦尽甘来，当初的理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起家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翅膀没有肩膀没能耐，想送他一份甚至惊喜我默默口袋，我只有五百，就只有五百，这城市一片荒芜，直到遇见他的爱，霓虹灯闪闪烁烁，就像我们的舞台，我听着五百，我哼着五百啊，笑脸啊要忍耐，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起家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忍耐，曾过熬过总算苦尽甘来，当初的理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起家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 大舊大哥聽 扮得似唔似，我都扮得好似喎。 其實我唔熟伍佰啲歌、 oh, okay, 但我聽得出去佢係應該係模仿緊某啲嘅， 只要唔係佢自己本身嘅 style 啦。但係翻去聽一下，你會明白，即係扮得好似。 同埋要揾翻伍佰嘅歌嚟聽一下，咁你就可以有個比較啦。 係啊，就話你翻去聽下伍佰嘅歌，嗰、那個感覺係好似嘅咁。咁但係其實我會覺得咧，呢一首歌咧，其實已經算是他認真的作品嚟噶啦，即係雖然咧，即係成個歌曲當中你見到即係八五八呢件事可能好曬出，大家都哇模仿巨星啊咁樣，但係其實佢之前啦、因為又要去台灣，然之後又要翻馬來西亞，跟住然之後佢話好好笑啊，佢去台灣隔離咗十四日啦，之後翻馬來西亞再隔離多十四日啦，之後佢就話我人生不斷都係喺隔離當中度過啦咁樣，但係即係佢就好同埋佢又之前有將自己演唱會嘅一啲嘅收益咧攞去喺馬來西亞做好多慈善，佢直情拍佢去送嘢俾啲孤兒院啊、老人院嗰啲片，跟住然之後我就覺得之後佢出呢一首歌咧，嗰、那個感覺就係、是、的而且確係喺依家好 我覺得都幾傷心同埋幾難過嘅時間當中咧，即係如果你話好曲折咁樣打氣啊，又或者唔好放棄嗰啲咧，都聽咗好多啦。但係呢一種咧有幽默當中，但係又話俾你聽，少年啊！捱過去撐過去，我哋會苦盡甘來啊！即係啦，即係雖然有啲涼，但係又幾啱聽嘅一啲嘢咯。 真㗎，我覺得咧，因為真係其實近呢一年啦，跟住然之後去到抗疫期間啦，佢真係好多呢一啲係打氣、支持、加油、努力。Yeah， 我知啦，但係即係等於有一個，即係我又唔係話咩咯，而係有陣時即係譬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你唔係要一個人行嚟同佢講冇事㗎。 难听过粗， 即系未必是最啱数嗰一种嘅方法去到叫做氹你噶嘛。 系啊， 但譬如呢一啲你真系睇完之后试下，几好啊。 系啊，系有个幽默喺当中噶嘛，真系。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啲系一个更加有效 系啊 嘅一种嘅方法嚟。 同埋即系讲多次啦，虽然系扮五百，但系嗰首歌歌名五百咧，其实摆喺歌词当中嘅意思系佢最穷嘅时候咧，银包得翻500蚊台币咁样， 都冇事嘅。年轻人 系啊，我哋会捱过去嘅，苦尽甘来，加油啊！ 嗱，头先你介绍五百唔系五百歌嚟嘅。是五百呢一首作品嘅时候 啊，哇！真系 technically 我都冇错噶，因为歌名真系叫五百啦，咁样 啱。 哇！个口个口罩咁啊，张住咗个嘴， 窒息嘅有种系咪？黐线！ 喂，讲开口罩呢单嘢唔关事，咁咧就系咧，原来我妈揾到一样嘢咧，就系咧摄一个口罩入边嘅一个胶嘅一个类似一个系罩咁样啦。咁就可以幫你頂住嗰個口罩，咁就等你吸氣嘅時候就唔會。 咁呢個嘴咁點算啊？ 啊 OK 噶，係啊，即係佢係都幾大下噶，係啊。 哦，咁咪好似啲狗咧，即係防止佢咬人。 類似啦，係啦，我會形容就好似帳幕咁樣咯，係啦，即係大家世界觀幾唔同。 對唔住咯，我的狗嗰個形象幾多啊？真係。 reference 唔同，但我想講嗰樣嘢咧，我哋頭先開頭就係譬如話 ，era 就係即係佢哋玩好多唔同嘅 format 嘅啦，咁樣。咁然之後其實咧，即係我即刻諗起嗰一個咧，就係陳奕迅以前嗰首歌咯，係重口味啊， 係 啊，因為嗰陣時佢真係因為係要玩好八十年代 dance beat 咁樣啦，咁佢嗰陣時就哇 reference 翻就係啊八十年代當紅嘅偶像啦咁樣，咁所以佢嗰陣時就模仿翻呢位當紅偶像嘅呢個唱腔咧，就係出咗一個特別嘅 remix 咁樣嘅。咁我哋就聽下陳奕迅呢一首重口。好味嘅呢一个嘅 remix 嘅作品啊！ 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味。

喂呀仔呀，有巴士到啦，上车啊。 阿爸戴返个口罩先啦。 戴咗囉，喺个下巴度。 唔得㗎，口罩一定要遮住你个鼻同埋个口先至啱㗎。 咁啊係，坐公共交通工具都要戴口罩，快啲戴啦，上车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喂喂 ，Carina， 你哋今次 STEM 想创实验室有咩新搞作啊？ 今个星期日唔使玩火，唔使玩冰，所以你都系挤翻埋个灭火筒先啦。 上次你同 Simon 一胜一负， 所以今次 Gladys 话要斗快，我已经练定跑噶啦。 今次主题好似关化学事，你练跑有咩化学作用啊？ 系，我应该快啲上网做下资料搜集。星期日见啦， 几点话？ 夜晚八点半到九点，第二台啊。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时间嚟到下午四点嘅四十分，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嚟到呢个部分，今日有好多嘅华语新歌想介绍俾大家。先有一位内地女歌手。 好想回到那间课堂，她坐在她的左前方，黑板上的N次方。答案在他右手上，他们就像平和旁，一只脚一只翅膀，不会分开的模样，各有各的方向，抵抗引力的磁场。看过多少璀璨星光，都不及他笑容漂亮，照毕业照的那天站在他的左边，他们就像银河旁，一瞥一点并肩闯荡，复制过他的模样，但他却找不到连接的地方。写给他的情书变成了纸飞机，变成了永远的秘密，那种叫做 歌手咧个名叫做于文文，呢首新歌个名叫做小乒同小乓，两个好似乒乓咁和谐嘅一对情侣嘅关系。 看过多少璀璨星光，都不及他笑容漂亮。照毕业照的那天，他站在他的左边，他们就像平和。瞥一点并肩闯荡，复制过他的模样，但他却找不到粘贴的地方。看不尽路漫长，数不清这天光，想陪他四处去流浪，那种叫做青春的东西，从来只有锦囊没有妙计。他躲过了思念的成那浪花，离开大海时。 方都是陌生的脸庞， 应该是最和谐的两个人呢。 小贫小胖已是他人新郎新娘， 拼同拼的关系，相似又互补的两个人，可惜最后都是未可能一生一世走下去。回忆当中的遗憾和美好，主唱于文文，歌曲名称小拼和小烹。而每一次讲到过去的美好的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大脑有时候可能在骗我们自己，因为当中可能加了一种的滤镜在当中，令到我们只是记得美好的部分。如果没有滤镜下的美好都是这么真实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一定是真爱。之后有林俊杰 JJ 的心歌。 褐色的生命隐隐在摇曳，深邃的轨迹宇宙间旅行，盘旋的发髻散发着魔力，沉迷沉溺沉醉于你，微微掩着肌肤纹理，轻柔满点你的泪滴，你就是那片最美的风景，闭着眼脑真实的不去向人说明，悄悄地把你藏匿、哦哦、又让不满你的气息飘入心内泛起涟漪， 跨国的合作来的。作曲和编曲都有 JJ 和一位日本的音乐人藤原浩的合作，歌曲名称就叫做《冇滤镜》，你在我眼中靓到不用滤镜。偏偏现在时下的流行呢，就是大家影相都会用太多的滤镜，太多的 filter， 多到呢可能你自己都未必再认得自己。简尼有陈珊妮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讲的就是太多滤镜的故事。 是你的书信，自然的咽下嘴。